平安中意忙回家，忙回家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天上掉下个娘娘的丫头， 水中鱼，三下走得走，没动心眼中暗，浑身是温暖，浑身是温暖，啊啊啊啊啊啊，死者般道是使不来的斗，使不来的斗，许仙我的爱是心半是愁，喜的是大的喜，不送我大门口。啊啊啊！愁的是囊中不欠，家中也卖了债喽。嘘寒问暖是个我府的大公友。如何养你留，如何养你留，

子，你我夫妻受尽磨难，终于相逢，何以言别？ 官人，这三辈兄皇亲， 娘子 还等为娶我，必须重回雷锋他乡。 娘子，你说什么？ 为娶我，必须贬回士绅，才能使咱的儿子幸免于难呐。 就是为了你的儿子，我们必须赶在雷锋塔下承受千年苦练呐。 Oh!